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心啊，梗係不是味道啦。你知嚇，我而家咁話要高調提出要對抗全球暖化，咁啊，梗係要盡快就係即係 kick away 呢個 fossil fuel 啦，嚇，即係我哋取締呢個化石燃料啦。咁但係冇辦法啊，佢嚟講咧，佢就國家暫時咧經濟咧都係一個命運。 但係又咁窮嘅， 係又唔係好明咧，真係佢嗰個對比比較強烈嘅，真係嗱，我哋住個酒店咧，其實就喺呢個咁樣嘅火焰之塔，因為佢喺個山仔上面嘅，我哋就喺山腳，但係山腳得嚟有海邊嘅，咁我哋嗰度咧就雖然唔係近嗰個所謂商業中心啦，但係好靚嘅，行出去都咁咁啱嗰度咧就開就起咗一個又係大嘅摩天輪啊，唔知點解而家真係叫做古老當時興。全世界都興起翻摩天輪啦，自從倫敦嗰個所謂倫敦之眼之後咧，咁我哋香港又有啦。咁原來巴富嗰度亦都喺一個海邊咧，就起咗個大嘅摩天輪嘅。咁樣咧，即係我哋睇落去咧，啊，又好似即係周圍有啲咁樣嘅海濱公園咧，就好鬼死靚嘅。咁但係當然就係頭先講過啦，原來有啲區份我哋嘅旅遊巴經過咧，又哇，點解都好似用破落同埋咁多舊車？咁都係拗曬頭嘅。你話佢又有石油啊？但係反而咧，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咧，你又覺得啲嘢咧，好似真係比較。整潔啲啊，先進啲嘅 喎， 係又現代化咁啊，所以真係係好複雜。咁但係咧，阿塞拜疆我哋都去呢個睇過有啲即係嗰啲紀念公園咧，其實真係佢哋亦都有係曾經嘗試反抗過蘇聯嘅統治嘅有一段時間嚇。咁好似二幾年嗰陣時啊，因為即係1920年咁啊，蘇聯嬲佢哋啊嘛，咁有啲唔肯制啊嘛，唔肯制啊，佢哋反抗，咁梗係蘇聯啊血腥鎮壓啦咁樣啦。咁啊講起，趁我又拆開少少，原來咧今年2016咧就係匈牙利革命嘅60周年，因為原來1956年咧當時就梗係蘇聯就如日中天就牢牢咁控制住呢個所有呢啲國家啦，東歐都係噶嘛。咁但係匈牙利嗰陣時咧有啲人咧就起嚟反抗啊嘛，咁但係就蘇聯就派軍入匈牙利嗱，匈牙利嗰啲唔係加盟共和國啦。啊！但係都係差唔多係附庸國啊嘛，東歐啊嘛，匈牙利咁，所以咧就直情係派坦克入去，就血腥鎮壓，就係1956年。咁所以咧就今年就係60周年啦嚇、啊。好啦，咁啊講翻亞塞拜疆咧，就其實咧最重要嘅同頭先嗰兩即係之前講兩個國家唔同咧，就係佢係信回教嘅。 嗯， 唉、哎，頭先講過啦，佢係唔食豬肉， 係 又唔飲得酒。 嗯， 嚇咁同埋咧，佢嘅人種係零零舍唔同啊。 嗯， 其實佢咧係突厥人。 嗯， 咁突厥人咧即係咩人咧？其實土耳其人就是突厥族了、 嗯、 所以其實呢他是跟土耳其人呢是差不多是同種同民的、 嗯、 那他都說、如果一個土耳其人跟阿塞拜疆人聊天呢是勉強呢是聊得到的、 嗯、 即其實他的語言已經變了、 嗯 啊、但是呢勉強都可以明白對方說什麼的、嗯啊、即手勢搭救這樣的、 嗯、 那但是現在呢就中間就是被這個亞美尼亞隔開了、 嗯、 但還有趣得意即之前我沒有懷疑身邊我再看看地圖原來佢俾亞美尼亞隔開咗咧，佢唔係淨係亞塞拜疆同土耳其咁簡單喎。原來亞塞拜疆嘅西部咧、 嗯， 原來係中間就係俾亞美尼亞隔開嘅，即係話原來亞塞拜疆係斬開兩邊， 嗯、 啊東面係大部分、 嗯、 就係、是臨近裏海、 嗯， 西面咧就黐住土耳其， 嗯、 但係中間咧就俾亞美尼亞。就係、是、斬開嘅，有一次斬開嘅，所以我咪問佢：哇，咁你而家同亞美尼亞水火不相容，咁點辦啊？咁佢話係啊，陸路係完全去唔到噶啦。 嚇、 啊！ 哇， 係啊，係咪搞嘢咧？ 係喎， 真係好搞嘢。咁、但係原來呢種咁嘅情況咧，即係起碼以我而家所知咧，世界上有幾笪地方都有嘅、 啊。 因為我幾年前啊，大家都知道我去過巴爾干半島啦、 嗯。 原來波斯尼亞即係克羅地亞咧、 嗯， 都存在呢個問題，但係嗰個就友好嘅。 嗯 因為波斯尼亞其實都有趣啊，波斯尼亞有回教噶嘛，教佬唔係教佬係我成搞亂啦，就係、是、克羅地亞 Croatia 就係、是基督教噶嘛，咁、但係因為波斯尼亞咧，佢又係一個內陸嘅國家咧，即係而家嘅國家咧，佢係出唔到海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克羅地亞咧就友好，就俾一條好窄嘅 corridor 走廊佢，咁、就俾波斯尼亞係出海嘅啲嘢。但係真係好窄嘅啫，所以嗰次我哋揸車咧就由南、向北咧喺呢個克羅地亞咧。原來中間咧係出兩次境，咪即係因為出一次境又入翻，唔係出咗境就去咗波斯尼亞，然後波斯尼亞又出境啊入翻克羅地亞咁嘅，好有趣嘅。嗱、但係呢個友好啦，但係亞美尼亞塞拜疆就係不友好嘅，你係死唔死？咁我話點去啊？咁好多方法嘅，我哋可以經格魯吉亞 去嘅，即係唔經阿美尼亞咪經格魯吉亞咯。咁啊當然啦，伊朗就少人經啲嘅，因為南面係伊朗嘅。咁但係坐飛機咯。 嗯， 系嘛？咁我都唔知啊。喂，坐飛機你都要經過領空啊，你係咪都要兜一兜咧？咁我真係咁拗曬頭。所以呢個世界真係無奇不有，係嘛？咁、但阿塞拜疆咧，即係佢回教啦，但係當然佢亦都咧係受南面頭先講過伊朗嘅影響啦，即係以前古代嘅波斯啦。咁所以都有少部分人都仲係有少少信火妖教，即係拜火教。所以我哋都去參觀過嗰、那個即係拜火教嘅廟。咁、我仲玩嘢，我仲後嚟咧，因為嗰陣時都已經開始熟咗啦，十幾日，我叫曬幾十個嗰啲團友咧。咁啊圍住一個火，因為佢有火係特登點嘅。咁、我哋就話：，我哋一齊咧圍住嚟跳舞唱歌，就唱咩咧？當時就係《倚天屠龍記》入門嘅一首插曲，就係《熊熊聖火》。咁、我哋一齊唱呢個《熊熊聖火》嘅。咁、但係當時都有一啲嘅其他嘅遊客，即係有啲係西方人啦咁啊。咁、我心諗諗啊，好笑啊！我哋自己都話：，哇！我諗咧呢啲鬼佬見到我哋咁樣嚟去圍住個火咁樣嚟去唱歌跳舞咧，佢話梗係以為我哋係真正嘅 呢個亞 塞火妖教，買人總係知道我哋唔係啦。嗱，呢班人莫非係嚟自東亞嘅火妖教嘅教友？啊，點知唔係？我哋係因為睇咗套電視劇，係基於金庸嘅《倚天屠龍記》嘅電視劇咁樣。咁但係其實講起呢、那個火咧都有趣嘅。其實喺阿塞拜疆咧，佢有幾笪地方咧，佢因為出產石油嘛，原來佢喺個地層入面咧係有一啲嘅天然氣啊，係滲出嚟嘅，石油又有天然氣啊。咁而咧，即係好耐以前唔知點樣啦，係點著個火，即可能人點又唔定，或者可能閃電點著都唔定嘅。但係原來咧係一路燒咧，係講緊幾百年咧係冇停過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冇停過呢，有好多地方其實已經停咗，因為嗰度呢燒下燒下呢、就燒曬、即係佢下面嗰、那個即係嗰啲石油滲出嚟同埋啲天然氣滲出嚟，咁樣呢我哋係去參觀過一兩個咁嘅地方嘅、其實我哋嗰個火妖教嗰個廟呢，佢話以前呢好多地方有啲火呢， 有啲火喺度， 其實嗰啲火呢係唔需要燃料嘅、應該咁講，即係唔需要人俾佢燃料，原來嗰啲火呢係天然喺個地底度呢系出嚟嘅， 唔怪得啦。 而正正亦都系嗰阵时咧，真系嗰间庙啊，原来系伊朗人去起嘅。喺伊朗人去到咧，见到有呢啲咁嘅地下火出嚟咧，哇！呢、這个仲唔系神明，即系显灵啊！显灵，我哋梗系要喺度起间庙嚟拜啦。咁咁，但系咧好搞笑嘅，就系话咁佢起完之后拜咗，唔知可能一百几一年之后咧，佢啲火冇咗， 就冇咗啦。 佢都冇咗嘅，哎呀，梗系我哋做错嘢。或者個神唔開心啦，咁所以佢之後呢就係冇晒，咁所以間廟就放棄咗啦。咁但後嚟呢啲人呢就話咁唔好，我哋都係留返嚟做俾遊客好咁。於是呢就鋪返晒嗰啲天然氣管道，即係等於煤氣啦。咁於是將原來嗰啲火嘅地方全部點過，所以而家係長著不息。但係就有呢個煤氣供應嘅。 我記得因為我都睇嗰啲咩維基呀，即係話原亞塞 拜疆 亞塞嘅意思就係火啦。 啊，好嘢好嘢啊！果然有功喎。 但係原來係咯，就係咁解嘅。 就火之地，火之地係啦，真係好啊！其實咧，導遊係講過嘅，但係我個腦真係唔記得咁多啦，即係講唔到。真係㗎，佢話原來我哋亦都有去到一笪地方咧，就係有一個即係啲草皮地，但係有啲山頭咁樣咧。原來咧，真係而家咧。就差唔多係一個籃球場，即係咁長咁上下啦，闊呢就可能都係十尺八尺啦，幾米闊啦，咁係不斷有火燒緊嘅、但係佢話原來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天然㗎啦，咁我哋話咁，所以個個遊客都去睇嘅，但係嗰個當地嘅導遊話俾我哋聽咧，佢話其實你而家見到嘅咧，只不過係以前嘅幾分之一，可能十分之一。佢話以前係呢個成個山頭好多地方咧都著曬火㗎， 好犀利 嗱，日間睇都唔算壯觀啊！你諗下夜晚睇嗰種震撼性啊，係嘛？當然其實日間都唔震撼㗎，因為你佢咁多地方咁大火咧，你離遠睇以為燒緊垃圾或者燒緊樹葉啦，咁近睇梗係喂冇嘢燒嘅，但係點解有火嘅咁啊？雖然嗰度嗰啲泥土已經焦黑曬嘅，燒焦曬，但係嗰啲火係咁燒，咁你好遠咧嗰個熱力啊，就已經逼埋嚟，你都行唔近㗎啦。咁於是個個人走埋去影相咁啦嚇，冇錯啦，亞塞拜疆。就係火之地，因為好早呢就已經呢個發現呢個石油。嗱咁講到都係特厥人呢，就不得不提一樣嘢呢，可能即係我哋冇懷疑。其實我哋讀中史一定有讀過特厥啦，係咪即係以前西域啊，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種族㗎嘛。咁而特厥呢曾經呢就係令到我哋中國好頭痛㗎。 咁其中特別就係唐朝嗰陣時啊，咁當然漢朝大家知道咧就係匈奴啊，啊你知打北面嗰啲匈奴啦，咁所以我哋呢個嚇即係衛青啊、霍去病啊嗰啲咁樣啦，咁啊趕匈奴趕到出去個大草原啦咁，咁所以後嚟咧其實原來我哋中國即係呢個華夏民族啦，喺呢個黃土高原，然後一路啊即係包括埋呢個長江流域咁樣咧，建立呢個國家咧，我哋為咗保衞我哋自己國家咧，原來係對世界造成好大影響。包括正正就係話匈奴呢當時就係因為我哋趕啲匈奴呢越趕越北越趕越北呢啲匈奴一路咁樣呢就壓迫過去。咁於是嗰啲民族一路過去呢最後就打到去歐洲。啊、所以歐洲呢就受到個影響。其實俄羅斯呢都係俾蒙古人呢蒙古係另一種嚟嘅就後少少嘅但係都係一樣嘅。咁我哋又係打蒙古人呢係咪咁所以而家蒙古呢當然蒙古後嚟因為成吉思汗亦都成立嗰四大汗國啦東征西討啦擴張啦差唔多成個呢個即係歐亞大陸啦。咁但係當時其實俄羅斯都係俾蒙古人統治過㗎。咁、而特厥就係啦。特厥呢就係唐朝嗰陣時呢原來又係因為同一特厥打咗好耐，但係最後咧就趕佢哋一路驅趕，咁於是佢哋一路向西走，咁向西走咧，去到最西嘅地方咧，其實原來就係今日嘅土耳其。咁土耳其後嚟佢哋就定居喺嗰度啦，唔能夠再西啦，因為再西就羅馬帝國啦嘛，嗰陣時已經都冇得去啦。咁但係喺土耳其咧，後嚟佢就趁羅馬帝國衰落咧，佢就建立咗好強大嘅帝國，就係後嚟嘅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啊，其實曾經係延續咗三百幾年㗎。喂三百幾年唔係少嘢㗎喎咁樣呢佢就係即係威脅到整個歐洲嗰邊嘅。咁佢哋即係後嚟佢呢啲人就信咗回教㗎嘛。當然喺嗰個區域呢即係曾經最強大嘅最先就係當然係即係波斯啦再早嗰啲唔好講啦巴比倫啲唔好講啦去到中世紀嘅時期就波斯好勁㗎。咁但後嚟呢阿拉伯人崛起呢阿拉伯人就好勁啦。咁所以成個呢個波斯呢都叫做阿拉伯化。Arabianization 咧，咁就後嚟去到呢個特厥咧，亦都係 Arabianization， 都阿拉伯化嘅，咁、所以佢哋好多嘢都係阿拉伯嘅文化啦，即係建築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其實呢個回教，咁佢哋伊斯蘭啊嘛，以劍傳道啊嘛，就穆罕默德。咁即係阿拉伯人咧，主要嘅興起就係靠呢個穆罕默德啊，就係、公元應該六世紀咁上下，即係耶穌死咗，好似五百幾年，咁啊出現咗個穆罕默德喺、沙漠度苦思冥想，佢就發覺原來自己咧即係應該係先知嚟嘅。咁而呢個耶穌都係先知，但係就佢唔承認耶穌係神啊嘛，就倒翻轉啦，同阿美尼亞啱倒翻轉啊！佢就耶穌只有人性就冇神性，阿美尼亞就只有神性冇人性。咁但係咧，佢就話：我哋信奉呢個先係真神，叫阿拉。咁於是佢打啦，一路打咧，其實你知道。呢、這個咁樣嘅穆斯林啦，又叫做伊斯蘭啦，佢一路打到去北非，北非全部都係噶佢哋嘅信奉啦。咁、所以埃及後嚟，即係我哋而家認識嘅古埃及，其實已經今天已經消失咗好耐噶啦嘛。其實佢已經俾阿拉伯人統治一段長時間，佢打到而家摩洛哥，然後經過直布羅陀海峽，然後打上去西班牙，有一段時間係信回教嘅，啊，就係喺個北非嗰度嚟嘅。咁、所以咧，其實特厥人佢奧圖曼帝國係信回教嘅，但係其實佢嘅種族係特厥族嚟嘅。咁特厥族呢其實當時一路趕過去呢有好多當然係唔會話走曬最西啦就係而家嗰啲密斯坦密斯坦就係而家所有嗰啲咩烏茲別克斯坦啊吉爾吉茲斯坦啊好多呢啲咁樣啦其實基本上呢佢哋嘅種族都係特厥族而包括仲有一樣嘢就我哋都感覺到嘅蔡伯爵其實我哋而家今日嘅新疆我哋成日淨係識維吾爾族嘛但係其實維吾爾族呢都只不過係呢個大嘅特厥族嘅入面嘅一個分支、其實都係特厥族嚟嘅即係佢基本上咁、但係當然因為佢已經喺地理上分布得咁廣同埋時間上歷史上佢哋都已經咁耐時間呢咁各自梗係有不同嘅文化上嘅發展啦係咪咁但係呢其實數本尋源呢其實都係特厥所以我哋而家去睇呢阿塞拜疆呢咦好多嘢咦都係好似同新疆有少少相似㗎喎啲服飾也好啊嗰啲歌舞也好啊咁。咁當然佢有一樣嘢呢就暫時新疆嗰邊可能已經冇咗呢就係肚皮舞。佢有肚皮舞嘅。當然佢呢個係阿拉伯世界其實阿拉伯文化個影響緊要啲。因為新疆嗰度就冇被阿拉伯影響咁緊要啦冇肚皮舞。咁但係呢就好多即係食嘢也好啊當然烤羊啊嗰啲都係啦係咪咁就好得意。咁但係都留意。而家中國大陸啊，即係中國政府啊，佢將佢列為正式列為恐怖組織，咪有叫東特厥嘅，係嘛？東特厥冇咩意思啦，因為特厥而家走曬去西啦嘛。但係而家佢最東嗰部分咧，就反而影響翻嚟新疆啊嘛。咁所以新疆好多人搞獨立啊、疆獨啊嗰啲咩分離主義啊，咪就係叫東特厥。所以其實根本係同一個大種族嚟。 好啦，咁啊，哇，咁啊，時間又到啦嚇，咁啊，南高加索建民局咧，雖然你話要講都仲可以講，但係咧，我諗咧暫時嗰段落，好嘛，咁啊就下一次咧，我哋會解一個新嘅題目嚇，係乜嘢咧都未知。好啦，咁啊，下次再見啦， 再見， 好，拜拜。